提起这个金鱼啊，它起源于我国，不仅外形美观，还寓意金玉满堂，年年有余。虽然祖籍不在咱北京，但自乾隆年间传入北京以来，金鱼已经融入了咱北京人的生活里。木海观鱼啊，是老北京四合院文化的一部分。木海就是养鱼的木盆，最好的金鱼呢，只在木海里饲养，在露天的院子里欣赏。本次展览呢，将持续到8月27号，展览期间开园时间为早6点半到晚上8点半，所以说喜欢的朋友就千万别错过。那咱们说完公园，再说说博物馆。最近一场拜师礼就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了，18位师傅是平均年龄65岁的芳华队志愿讲解员，50位徒弟呢是平均年龄不满18岁的准留学生。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在即将到来的这一周啊，师傅们将带着徒弟在首博学北京历史，讲老理儿。首博新闻发言人杨丹丹就说，他们即将离开家乡去远方学习，临行前最好的礼物就是读懂家乡。开展这次培训其实是因为每逢假期都会有人找到首博，希望给回家过暑假的留学生补上乡愁这堂课。杨丹丹就说，有些孩子离开家才发现，提起大英博物馆、美国历史等等都可以侃侃而谈，但对于自己的家乡好像却说不出几句就词穷了。正巧今年杨丹丹出差的时候就遇到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他们有一个护航计划，主要是针对准留学生提供公益保障服务。这两家一拍即合，决定今年暑假就启动首次首博文化使者读城公益项目培训。那上一周培训都是在首博外进行的，孩子们逛中轴线、爬景山、远眺钟鼓楼，听侯仁之弟子、中科院院士朱祖熙讲北京城的始末，用一张纸折成汉服，学华夏礼仪等等。朱祖熙语重心长地告诉孩子们，咱北京城啊，就像一本大书，需要去阅读，只有理解才能更好地保护。侯仁之先生有句话，知之于身，爱之于切。对人如此，对城如此，对国亦如此，了解的越深，爱的越深。话说每年8月中下旬开始，热闹的暑假出游高峰逐渐开始收敛，出境游出现了价格洼地。最近这记者就从几大旅行社了解到，从8月20号后出发的出境游已经开始启动诱人的淡季价格，长线游价格普遍较暑假下降40%，价格的明显优势再加上夏末秋初的景色置换，首批境外赏秋线路接棒上架迎客，吸引了民众的报名。据一些旅游网站显示，8月20号以后出发的出境游产品价格较8月上旬均出现下降，其中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等长线游最高降幅达到40%，降价幅度超过1000元。北京动物园采取综合措施，劝阻投喂动物等不文明游园行为。暑期游园旺季，北京动物园作为首选目的地之一，游客不文明行为也逐渐增多。近日有一段游客自带白菜等食物在北京动物园投喂白唇鹿的视频引发了市民的关注，为此北京动物园采取综合措施，劝阻投喂动物等不文明游园行为。那下面请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靳旭的报道。 一走进北京动物园南门，就能听见保洁员腰间的小音箱传出劝阻游人投喂动物的录音。副园长鞠洪波介绍，公园为部分保洁员、保安员配备了腰挂式的小音箱，还协同属地城管队员开展联合巡视执法，发现不文明现象及时劝阻。 志愿者文明引导员会同入园派出所、属地城管部门啊联合行动，协助我们开展劝阻工作，设置一些横幅牌示。 您投喂的食品会影响 动物园还新设置了投喂品自弃箱。鞠洪波说， 这就是投喂品自弃箱，我们要求园区的检票人员要第一时间予以劝阻，建议游客把这个投到自弃箱当中。 绝大多数游客支持不投喂动物的做法， 不用去自喂动物了，到时候来吃的肥胖啊，或者食物不卫生啊什么， 那容易造成动物生病呀，是不是？ 饲养队副队长何少纯介绍，动物园的动物都有营养师制定菜谱，每天吃什么都是有定量和标准的。 吃的太多了以后，一个是肥胖，再一个就是消化不良，有些动物就死亡，解剖一看胃里，要不然就是消化菌群紊乱，甚至还有什么塑料袋啊、火腿肠的皮啊，直接到了动物这种腐胃里啊，就下不去。

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这说完了城区里的事儿啊，咱们说说周边。近日，平谷区下各庄新城滨水生态森林公园世外桃源进入了最后施工阶段，预计今年九月底就可以对外正式开放了。这也是平谷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重要工程之一。世外桃源位于下各庄新城中心区域，公园西侧呢是石河，东侧是青龙河，南侧是引水渠，其中一段石河及引水渠啊是穿公园而过，周边以养老及居住社区居多。公园总占地面积是 53.6 公顷，其中绿地面积 42.49 公顷，道路及铺装面积 4.45 公顷，水面面积 6.67 公顷，项目总投资近1亿。公园在设计理念上突出了桃花的元素，以桃林小径为核的桃花海作为特色景观绽放在园内。石河、青龙河、引水渠等新营建的水体在森林公园内外穿插萦绕，顾盼流连。桃林小径呢是一条生态透水步道，两侧种植桃树，小径围合成桃花形状，宽 2.5 米，桃花盛开的季节便能形成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美丽景观，这是整个公园的核心景观区。在桃林小径的周边还设有亲子游乐区、康体休闲区、生态游览区和多彩花带区，多彩花带区结合石河营造不同季节不同品种的花海景观。作为生态涵养区的大型休闲公园，世外桃源在生态措施上也下足了功夫，建设了下沉式绿地，将绿地高度设计为低于周边铺砌地面或道路200毫米以内，从青龙河引水入园，在形成湖面处利用物理、水生植物以及微生物等作用净化水体。公园还设置了植草沟净化区，收集输送和排放径流雨水，听上去不错，九月份正式开放，反正对咱们北京市民来说又多了一个好去处。暑期很多人都选择举家去草原山林游玩，最近啊，江苏一家三口被蜱虫咬伤了，最后两人身亡的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所以在这儿呢，咱们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疑似被蜱虫咬伤，皮肤表面明显出现痣一般的黑痘，触摸可能还会动，有疼痛感，基本上可以确认是蜱虫咬伤的，建议您尽快到医院进行处理，只要处理及时应该不会致命。另外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皮肤科的医生，他们就说蜱虫对汗臭和呼出的二氧化碳特别敏感，距离15米以外就能感知，因此去草原山林等要特别注意加强个人防护，比如说穿长袖衣衫啊，扎紧裤腿袖口等等，一旦被蜱虫叮咬不要使劲的拉扯，最好用酒精、罗浮山百草油、煤油、松节油或者是旱烟油等，这个涂在蜱虫头部或者在旁边啊，点燃蚊香以麻醉蜱虫，让其自行松口脱落，也可以用尖头镊子垂直向上取出，再用碘酒或者酒精做局部的消毒处理，条件允许的话最好找专业的医生处理。近日，2019北京市园会省区市展园展区建设中期工作会在延庆区召开，记者就了解到市园会的各项筹备建设工作目前是进展顺利，由31个省区市以及港澳台地区捐赠的代表各自山河风貌的景观石将作为核心景观亮相。那下面请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靳旭的报道。 北京市园局招展二部部长卢峰说，目前市园会各项工程进展顺利， 整个园区已经完成了70%的建设任务，中国馆、国际馆、生活体验馆等主要场馆呢已经结构封顶，正在进行机电安装和二次结构施工，基础设施呢已经全面完工，绿化工程呢已完成了70%，苗木呢成活率呢达到了97%，省市展园呢31个省区市加港澳台地区呢全部积极参展，目前呢已经有23个展园入场施工，教育未来展示区和园艺科技体验代理呢还有18家国内的企业参展，也都陆续入场施工，今年年底完成所有室外展园的建设，过渡到室内布展阶段。 北京市园局宣传策划部部长崔勇介绍了已经开工建设的北京园的设计特点。 北京园很多呢都是采用北京的这个乡土的树种，能够把北京的生态环境、植物的种类、植物的文化向全世界的游客呢进行宣传。 北京世园会中华展园的中心位置设计了一个名为同行的广场，同行广场采用了抽象成黄河长江的铺装样式，中央布置24节气文化雕刻和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捐赠的最能代表各地区山河风貌的观赏石。世园局总体规划部部长董辉介绍，9月中旬各省区市的景观石将运送到园区。 我们大概给它定了一个大小的规格，各个省市要选这块景石代表他们省市的特点，我们设想是摆成一个圆形，31个省区市携手同行嘛。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下面咱们分享一个便利措施的好消息，缅甸酒店与旅游部本周发布通令，从2018年10月1号起，缅甸当局将对从国际机场入缅的中国游客给予落地签的待遇。通令称，从2018年10月1号起，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游客从仰光、曼德勒和内比都国际机场进入缅甸时，可以办理落地签。落地签的签证费用是每人50美元，而且同时要出示1000美元的旅游费用。这个是出示啊，可不是说人收的。另外呢，还要持有30天内的回程或前往第三国的确认机票，回程也必须由机场离境。中国游客的落地签只限于团队旅游或自助游，不可延期，停留期限为30天。目前呢，中国赴缅甸旅游人数正在稳步上升。今年上半年，中国已经成为赴曼德勒省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政府希望能够通过颁布落地签的政策，在下半年吸引更多的中韩日旅客赴缅甸旅游，以弥补西方国家游客减少造成的损失。根据曼德勒酒店和旅游局统计的数据表明，今年抵达曼德勒旅游的中国游客大幅增加。这个部门的主管就表示了，今年上半年抵达曼德勒的外国人中，中国游客是排名第一。在6个月期间，共有89,096名中国游客进入该地区。尽管中国游客的人数有所增加，但今年该地区的欧洲游客数量也是有所下降的。反正对我们中国游客来说，还是个好消息，可以说走就走的旅游目的地，这又多了一个。好，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出发吧，第二时段旅行即将开启，我是苗山，稍后见喽。 勇敢的花香衣，在我

非常的不容易哈。那个时候呢，签证要求还有这个交通的环境，现在呢是一天比一天好。到北极去的我们的国人，我们的这个啊大爷大妈们啊，出现在北极的几率越来越多。北极比以前热闹多了，我们就从北京出发。我们从北京出发啊，十几个小时呢就可以到达挪威王国的首都奥斯陆。我们将前往的这个北极呢，处于北极地区的核心地带，北纬78度的斯瓦尔巴群岛。这个群岛是属于挪威王国的，所以呢我们要去这个群岛旅游或者进行轻探险活动的话，就要先到挪威王国的首都奥斯陆。 哎呦，段老师，您刚才说这个轻探险啊，我突然感觉我们这趟旅行需要点门槛儿，就是我这种小白是不是不行？ 以前我们做科学考察啊，有这样那样的门槛儿。 对。 而今天呢，轻探险啊，尤其是游轮轻探险运动呢，已经越来越多的来到我们大家的中间来。我们可以查一下啊，上网络去查询一下什么是轻探险活动，什么是游轮轻探险活动，选择一个比较自己喜欢的地方或者是适合自己体质的地方进行一次轻轻的探险，既能够感受到大自然所带来的震撼，又不至于像我们爬珠峰似的要有这样那样专业的装备，要自己要有一个特别好的身子板，去轻探险活动和我们普通的旅游差不多，稍微专业那么一点儿，让你进入一个门槛儿，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 哎呦，那这个探险的部分就靠您了，段老师，我就跟着您走，听众朋友跟着我走，您看，我们就跟着您出发吧。咱们现在落地奥斯陆之后，肯定要转机继续奔北吧？ 对，我们一路向北飞，向北飞行呢，大概2个多小时，越过浩瀚的北大西洋，来到北大西洋与北冰洋相交汇的一个地方，就是斯瓦尔巴群岛的首府朗伊尔城啊。我们在这个小城降落。 这个小城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这个小城最特别的意义就是人类所居住的最北的能够称得上城市的居民点。 哦，那我有一个有一点小白的问题啊，爱斯基摩人不是住在这儿吧？ 爱斯基摩人是住在美洲的北极土著人，而我们来到的这个斯瓦尔巴群岛，它是属于欧洲的，它孤悬在大海之中，所以它没有土著居民，它所有的人都是欧洲或者是其他地方来的移民。 哦，所以它本地不像爱斯基摩人一样，它是一个当地土著，对吧？但是这个地方 是一个移民城市。 哦，所以这个地方是没有土著的，这儿有的人全部是其他地方来的，后来迁过来的人。 是的，1910年前后的时候呢，在这里发现了煤矿，后来呢，欧洲的移民就来到这里采矿，从事捕鱼业，从事一些服务业，让这个城市呢越来越热闹起来。 那我们来到这个小镇，我们的轻探险是不是算是正式开始了呢？ 轻探险还没有正式开始。 还没有开始。 因为轻探险的话，我们将在这个城市的港口登上一艘5000吨级的抗冰轮啊。登上这条船之后，我们才开始轻探险活动。我们不妨在进行轻探险活动开始前先做一个热身。在这个北极核心区人类最北的一个城市啊，做一次北极的热身。 好， 同时呢也可以看一看北极的冰川、北极的动物、北极的植物。 好，那咱们先看看什么去。 这个小城呢很小， 嗯， 这个群岛总共有2000人口，而大部分都居住在这个小小的城市里面。城市的核心地带呢，是有大型的超市、酒店， 餐饮区和购物场所所组成的一个城市中心区。 嗯， 这个城市中心区呢，大概10到15分钟，你就可以溜遍它的每一个街道和它的小店。你可以在世界最北的，邮局啊，寄一张明信片，在世界最北的这个礼品店去买一些纪念品。同时呢，如果你在登上极地抗冰船之前还没有准备好极地的装备，不要紧，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的户外装备品牌都在这里可以买到。 反正就是您就是配货都可以在这儿配货。 对的， 然后装备不齐全的在这儿搞搞齐全，然后做做准备工作，所以简单的在这个小镇上游览一下，我估计半天休整就够了吧。 基本上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不去爬周边的冰川，或者是你不去其他的海湾做一些比如说皮划艇这样的专业级的运动有半天你就可以把这个小镇逛个遍。 哎，那我其实在这儿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刚刚节目开始，我们已经坐了飞机从北京飞往奥斯陆，然后转机到了我们最北端的这个城市，我们人类是不是生活最北端的城市？这里算是 算是的，因为这里距离北极点只有1300公里。 哇，这个地方已经离北极点只有1300公里的小镇，刚才段老师提到了它的名字，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认真听呢？有点难，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认真听的朋友们，所以如果您知道就别忘了发送到我们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您找到我给我留言，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出发吧特别礼物一份哦。所以现在我们稍事休息，坐着大轮船我们就出发喽。邓老师是不是一上来这个小问题热热身啊？ 嗯， 咱们现在这个坐着大船出海，是不是先告诉大家刚才那个小镇的名字，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这个小镇的名字，说它是小镇，其实它是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 它的名字叫做朗伊尔。 朗伊尔， 朗伊尔城呢是斯瓦尔巴群岛的首府，也就是相当于省会的这个位置。 嗯，朗伊尔城，这个城市的名字叫朗伊尔。 对， 答对了吗？那现在既然答对的朋友或者没答对的朋友都不用灰心啊，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让大家调动一下情绪来展开我们今天的旅行。现在我们就坐着探险船吧，应该这么说。 那可以叫探险船。 对，我们坐着探险船就开启了一场轻探险之旅。在这个船上啊，我们不光要休息，应该在沿途会看到很多特别的风光。段老师有没有特别要带着我们看一看的？ 从朗伊尔小城出发，我们要经过一个冰峡湾。 嗯， 这个峡湾的名字就叫冰峡湾。 嗯， 它的名字叫伊斯峡湾，就是英文的那个 ice 啊。 嗯， 冰的峡湾。 嗯， 我们知道看峡湾有一个很好的国家。 嗯， 就是挪威。 对，峡湾之旅嘛。 对，挪威的西海岸有各种各样的峡湾地貌啊。 嗯， 这个它是属于冰川地貌的一种，第四级冰川期的大冰川，山地冰川退却了之后，海洋海水涌进了冰川侵蚀出来的草谷里面。 嗯， 形成了两侧都是高耸入云的高山，中间呢一湾碧水，这一湾碧水不是淡水，是大海，又深又蓝。 哦，海。 嗯，所谓的峡湾就是深邃的切割到内陆里面的海湾。 哪怕有一个很小的口也是把海水流进去的，对吧？ 对的。而伊斯峡湾呢跟挪威西海岸的峡湾是不一样的。 嗯， 两侧也有高山，所不同的是这些高山覆盖着积雪，高山之间有冰川啊。 嗯， 有巨大的极地冰川蜿蜒其中。所以呢在伊斯峡湾中航行，可以感受到波平如镜的水面，两侧倒映着黑白相间的高山，在冰川的入海的地方，在冰川入海的横截面，可以看到盈盈的蓝色啊，蓝冰啊，盈盈的蓝冰，这和我们平时见到的白色的冰雪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特别的纯净，我们知道纯净的天、纯净的水、纯净的冰都会呈现出蓝颜色。 我其实听说过在北欧的很多国家啊，就是在山顶如果有一些积雨的话，他们是直接可以拿手捞来喝的， 非常的干净，因为它是史前的积雪，在冰川中啊，把气泡啊，厚厚的冰川中把气泡都压缩出去了，所以呢是纯净的水。 所以我们的探险船如果从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叫冰峡湾路过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它的壮观景象。 是的，有的时候呢探险船呢，如果你的是一艘小型的探险船啊，不像我们现在坐的这个5000吨级的这个大抗冰船的话，啊，每天的这个 whisky 哈，它是用冰峡湾上的冰川啊凿出来的碎冰啊来冲调的。 哇， 特别的好喝， 这么洋气。5000吨的上面有吗？ 5000吨的呢，有的时候呢它会靠近一座大的冰川，它会凿取冰山上的碎冰啊，说是碎冰也是很大的一块， 就是敲碎嘛， 把它敲碎啊，放到这个酒水里面。 你看看人家这个住在北欧国家的人啊，享受大自然多洋气，咱们得用自己冰箱冻冰块，人家随手拈来是吗？ 对， 纯天然。 从海上啊漂浮的淡水的冰川冰啊，拿起来冲干净啊就可以用了，而且非常的非常的卫生。 您现在说完，我大概了解，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个类似北欧过来的一个广告，里面就在他们北欧人在冰钓的时候随便拿积雪兑了一瓶洋酒喝下去的那个感觉。 就是那个感觉， 就是那个感觉哈。所以呢我们通常这个旅行的整个沿途都会在这个探险船上以酒店的形式入住吗？还是只是搭乘一段以这个交通方式的形式？ 一定是以酒店的方式入住的，因为再往北就没有什么居民点了，我们要住在船上，每天呢靠冲锋舟啊带大家极地登陆或者是极地的冰海中巡游。 哦，就是英文里面提到的 safari 这个洋气的词对吧？好，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些壮观景象的像冰峡湾这样的景点，算是一个是地标性的景点嘛，坐船一定要途经的一个著名的地标， 这是一个必经之路。向前地标性的景色还非常的多。 那我们就得跟着您走了，我们一群小白啊。 离开冰峡湾向北还会有一个巨大的海湾，这个海湾的名字呢叫国王峡湾，也可以叫成王湾。在王湾还有一个小镇，虽然它已经不能算是城市了，但它集中了十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科学考察站，它是一座科学城。这座科学城的名字叫新奥尔松。新奥尔松呢，我们国家的唯一的一个北极考察站，中国北极黄河站，就在这座小小的城镇里。 哦，那我们的船有可能会靠岸吗？ 我们的船是一定会在这里靠岸的，因为呢，这里也是世界著名的一个极地旅游点。有一个非常好的码头可供大型的极地船只，比如说我们的探险船，甚至更大的极地游轮啊，在这里下客在这里供客人们做一个2个小时的 游览。我们主要能游览到的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呢？比如说我们的黄河站可以参观吗？ 黄河站呢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对外开放的， 所以看不到我们的同胞了是吧？ 因为呢黄河站的站房里面非常的比较的狭窄，不适合大家都到那里去参观，同时呢也会影响人家科研人员的各种各样的实验啊，有些实验设备是非常娇贵的啊，大型一些噪音一些震动都会对它造成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到黄河站的站房外面去看一看。黄河站是一栋红色的小楼。门口呢有两只大石头狮子把门。 啊，这个好中国风建筑。 对，给我们的北极之旅呢带来了一抹中国风。 对 我们可以在 啊，黄河站的门口啊， 照张照片， 标牌上啊，找一个到此一游照。 好，那您别拦着我，我现在要去石狮子面前拍一张，我们咔嚓一下，留下美好的瞬间。我刚才照相这个地方，您仔细听了吗？这是哪里？为什么我要和两个石狮子所在的建筑物一起合照？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渺小山珊瑚的山，找到我，告诉我您认为对的答案。 在黄河站的站房周围是一片发育的非常完好的滩涂，这片滩涂海岸有1000多只白颊黑雁。在这里， 白颊黑雁， 白颊黑雁，颊是脸颊的颊， 脸颊的颊， 啊，脸是白色的 哦， 啊，黑色的大雁，白色的脸颊， 嗯 啊，它在这里栖息筑巢，啊，夏天的时候呢，抚育小宝宝也在这里。 白颊黑雁是吧？ 白颊黑雁， 哦 啊，身体大部分是黑色的，两个脸颊是白色的。 比较容易拍到照片吗？ 能够离得非常的近去拍照，你可以距离它5米、10米远的地方拍到非常好的白颊黑雁亲鸟带着他们的小宝宝或者是孵蛋的镜头。只要你在早夏季啊的时候呢，白颊黑雁就会在黄河站的站前的海滩上啊，在那里找食吃。 这种鸟类是当地特有的一个品种吗？ 是北极地区的一种大型鸟类。斯瓦尔巴群岛呢有很多群白颊黑雁，而王湾的白颊黑雁群是最容易观察到的一群。 啊，其实我是知道您是博物学者，我之前采访过好几个博物的摄影师，他们就说捕捉这种稀有的鸟类是特别不容易的，对他们来说，尤其对我这种小白哦。通常如果我们是一开展一个博物旅行的话，很多专业的人说快看这是一什么鸟，我可能照相机掏出来还没对好焦，鸟已经飞走了，所以对于我们这种入门级的人来说非常尴尬。但是您刚才说如果在这个王湾里面，我们黄河站门前如果比较容易捕捉到它们，就说明他们一群一群的，拍到他们的几率也会比较高。 是的，因为北极尤其是斯瓦尔巴群岛的很多动物它是不怕人的。它和人们呢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长了。当地人呢环保意识非常的好，而且呢新奥尔松这个小小的科学城啊，到那儿的去的都是科学家，科学工作者对于的环境的保护意识，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呢，他们天天和人打交道，所以嘛，那里的鸟是不怕人的。你要在极地遵守一个5米的原则，也就是距离野生动物不要超过啊，不要越过5米线，要和它保持5米的距离。但是有的时候，小动物会跑到你的面前，那是可以的。 这个不叫越位。 对的。 好的，在我们上半时段最后一点的时间呢，我们先公布一下刚才那个答案。其实后面讲的故事里我们已经提出来了，刚才我提到跟两个石狮子照相所在这个建筑是什么，这个小红楼对吧，就是我们国家黄河站所在地的一个建筑物。但是我们下面在这个时段最后一点时间要提出来，刚才我们提到黄河站门前比较容易拍到的一种鸟类，它叫什么名字？如果您还记得的话，刚才段老师还特意叙述了他的脸是白色的，身上是黑色的。如果您知道答案，就搜索微信公众号渺小山找到我，告诉我您的答案，礼物就在面前等着您哦。我是苗山，和段旭老师稍后接着和您聊。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北极星就在那里，永远带领着你。你能到北极星，传说不定是在我耳边说起。Falling star passing dreams。How you feel？ 听那微弱的呼吸，在孤寂中喘息。有不安的情绪把你吞噬无影，等那曙光的黎明，有遥远的差距，等不到的流星让你轻易放弃，睁开你的眼。

白岩黑雁，对 吧？白颊黑雁。 哦，白颊黑雁，您猜对了吗？我念都没念对。又看到下一个动物是 海象。 海象。 所不同的呢，这里呢栖息着很多啊牙齿很长的海象。 长牙海象。 长牙海象越来越少了。 嗯。 由于人类的猎杀，长得很体型。长得体型很大的海象啊，有长牙的越来越少，在墨芬岛就能看到许多长牙海象在海滩上休息，或者是在附近的海域里相互嬉戏啊，他们很喜欢在海中一边游泳一边交流，有的时候是喷气，有的时候是用自己的长牙互相接触。这些庞然大物有几百公斤啊，也有一吨到两吨重的， 嗯， 非常大的海兽。他们在游泳的时候啊，经常会和另外一种海洋哺乳动物啊搞混。有些刚到北极的朋友呢，经常会在海上忽然看到一个三四米高的水柱啊喷出来， 嗯， 啊，就会指着那儿，那是鲸， 鲸鱼，对， 啊， 我也会接到， 对。但是很多情况下这种水柱并不是鲸喷出来的， 其实是海象， 它是长牙海象哈，它是大型的海象喷出来的， 哦， 它也会像鲸一样啊垂直的啊喷出一个水柱。 太有花洒是吧？我们一直以为只有鲸鱼有花洒。哎，我们想知道如果看到这种长牙海象的话，我们是在船上可以看到它，还是会靠岸的时候看到它？ 因为墨芬岛呢是世界级的自然保护区，我们将在离岛1到1.5公里的地方停船，把轮机停下来。 嗯， 这时呢，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望远镜或者是相机的镜头啊去观察。 所以，相当于我们的船是在海上漂浮的时候。 对的。大船呢会在墨芬岛的外海啊停泊下来啊，我们可以看到岛上的海象，也可以看到游过来的海象。 哦，因为如果我们一直有发动机转动的话，其实对当地有污染的，是不是？ 主要是一个噪音污染。 噪音污染啊，哦，所以我们就远远的能够看到它们，但是呢，可以看到沙滩，离得很近，是吧？ 可以看到沙滩。 嗯， 在每天我们还会把冲锋舟啊放下来。 对，这个就是我特别想问的，咱们什么时候出海巡游啊？ 每天呢会有1到2次的冲锋舟巡游。 嗯， 冲锋舟巡游一种是登陆巡游， 嗯， 一种是在海上巡游。像在墨芬岛这个斯瓦尔巴群岛的西北角有很多值得冲锋舟巡游的地方。比如说有一片岛屿呢叫做鸭之岛啊，鸭子的岛屿。 嗯， 这些岛屿呢像摊熟的那个薄饼一样啊， 嗯， 上面平平的，很多很多的海鸟呢会在这里栖息筑巢。世界上最好看的鸭子王绒鸭就在这里筑巢。 王绒鸭长得什么样子？ 王绒鸭它的嘴是红色的。 嗯， 在它的前额有一个大大的黄色的哈，明黄色的肉瘤哈。 哦， 它的脸呢是石青色的，身上是黑白相间的。最有意思的是它的翅膀啊两侧各有一只像鸳鸯一样啊那样的翻状的羽毛啊，像银杏叶片一样啊支起来。只有繁殖季的时候啊才会有这样的羽毛，而我们进行游轮轻探险的季节恰好是这些北极鸟类的繁殖季。 嗯， 我们就可以到这样的岛屿附近啊放下冲锋舟，然后呢大家在岛屿之间啊，各个小岛之间啊的水域里去观察各种各样的鸟类，同时呢，几种北极的海豹这时呢也会在你的冲锋舟周围啊，它聚拢过来，因为北极的海豹好奇心特别的重。 哦， 如果你的这个小船把后面的那个马达停掉啊，它就会在你的这个船舷附近啊露出一个小脑袋。当你回过头想仔细看它的时候，一下就下去了。 哦， 有可能它刚刚在船尾出现，一下就到了 船头。 您知道我们这个冲锋舟吧，首先是有窄长型 有点像橡皮艇， 对， 后面呢有一个马达， 嗯， 然后呢前端在海浪中冲锋的时候它会翘起来。 对，而且我以前坐过的那种，我不知道是不是都一个规格啊，就中间有一个像柱状的一个座，大家是像串红一样的排成一个串坐在那儿。 哦，还不太一样。 当然有两排座的，也有两边左右的那种。一般哪种比较多？ 一般是我们坐在船舷上，把这个脚呢都放在这个中间。 大家面对面两排对着坐， 对 吧？ 对对对对。 哦， 如果你想摄影的话，你可以趴在船头啊。 对。 这样的话又保证你的安全，你又可以拍摄到非常漂亮的。 对，您看我已经趴下了，后边还有人拽着我脚呢。为了不掉下去，我觉得水有点凉，我还是让那个其他同行的小伙伴一人拽着我一只脚，这很安全。 除了看到海豹海鸟之外呢，我们的冲锋舟还会来到冰川横截面的前缘，也就是冰川入海的那个高耸到几十米上百米高的冰墙前面去。当然不能离得太近， 嗯， 因为呢时刻这里会发生大冰崩啊。 哦， 我们观察大冰崩也是一件非常棒的体验。因为冰崩是冰山诞生的一瞬间。 嗯， 所谓的冰山呢，就是从入海的冰川上垮塌下来的大冰块，漂浮在海洋中，随海流飘走。所以说冰山是冰川的孩子，我们就在冰川的入海处看冰山诞生的一瞬间，那是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然后水花四溅。我们会在距离冰崩大概500米以外的地方来观察，使我们的这个船呢不至于被它激起的海浪翻掉。还是非常安全的。 我们的船长是很有经验的吧？ 对，我们的水手冲锋舟的这个驾驶员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他们不会离冰川的前缘过近，他会始终给你保持一个特别安全的距离。同时呢，大冰崩虽然很壮观，但是还有更壮观的，因为每次冰崩的时候呢会激荡起大量的波浪和水花，这些水花呢会使水下的浮游生物和营养物质翻到水面上来。这些都是食物，所以会吸引大量的海鸟在冰川的前缘，往往会形成数以万计的海鸟集群这样的一个景象。我们管这样的情景呢叫做鸟市市场的市。 鸟市。 鸟市出现鸟市最多的地方呢叫摩纳哥冰川。这个冰川很大，有几万只鸟，多的时候会有几万只鸟在冰川前缘密集，距离1公里的地方你就能听到鸟的叫声。到冰川前缘的景象就是背景是蓝色的冰川蓝冰的冰墙，而前景是数以万计的鸟，你就在这些鸟群之中。 哇，那真是很壮观，到时候得拍一个360度全景照片出来， 那就更好了。 我想知道一下这一趟旅行你看我们又这个沿途看到这个行船的风光，还可以有机会坐这个冲锋舟出来，来一个水上巡游，有没有休息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就是每天回到船上之后，探险队长会总结当天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几种动物，几种植物几种冰川地貌，这是我们休息的时候。还有一个比较长的休息的阶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船会开到北纬80度到83度之间的北极夏季浮冰区去。到那个地方去干什么呢？去找北极的主人北极熊。 哦，北极熊。 近距离观看北极熊。 对，刚才我还没好意思问呢，这个北极熊现在有没有机会见得到？ 如果你的船抗冰能力够强，能够开到北极夏季的浮冰区的话，你十有八九会看到北极熊，几率还是很高的。 我有没有可能下船看它呢？ 那是很危险的 哦， 因为北极熊处于北极食物链的顶端啊，在船下看北极熊，或者在陆地上与它相遇，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哦， 我们为了你绝对的安全，所以我建议你在高达啊十几米的甲板上啊来俯视它。在 远远的确认一下眼神就够了，是吧？北极熊现在主要是吃鱼类吧为主。 北极熊的主食呢就是海豹。 海豹。 它之所以在浮冰上，是因为它的一身白毛可以在浮冰上与周边的环境融为一体。 全是保护色哈。 对，更方便它 捕食。 捕食。而它到了陆地上的时候呢，它这个长项就没有了，所以它到陆地上只能挨饿。如果你想看到体重500公斤及以上的巨熊啊，吃得很饱，营养状况很好，就要到北纬80度到83度之间的这个夏季浮冰区去找北极熊。需要找一段时间，你可以借助这个时间段呢休息一下， 嗯， 直到听到广播啊，我们已经看到北极熊了，这时啊， 大家出来， 大家会到驾驶室，会到甲板上啊，去近距离观察北极熊。北极熊啊是不怕人的，它有特别浓的好奇心啊，它会在你的船头左看看右看看，它且不走呢。啊，它会用自己的鼻子在空气中收集各种各样的气息啊，各种各样的信息啊，来看看你， 闻一闻能不能吃。我想知道一下，就您刚才提到那种巨熊啊， 嗯， 它如果500多斤的话， 500多公斤， 500多公斤，它在个浮冰上能禁得住它吗？ 北极夏季的浮冰是很厚的， 哦， 1米到1米5这样的浮冰。甚至还有隔年的海冰啊，超过2米的啊厚厚的海冰都是有的。 哦，那禁得住这事儿解决了。 对。 然后呢，如果万一比如说冰碎了，它身体那么沉，可以游得很好吗？ 北极熊是游泳健将 啊， 它可以游 身条胖点也没事， 10公里啊。没有问题 呀，所以说这一趟旅行，如果我们在探险过程当中，如果能看到北极熊，算是很大的收获了啊。 算是很大的收获。 嗯。 看到北极熊啊，是一回事儿，我们还可以亲身的把你的双脚踏到北极的极地冰川上， 嗯， 去做一番冰川探险。 哦，咱们现在开始吧，这个非常感兴趣，我听上去。 我们的冲锋舟会带大家来到极地的海岸， 嗯， 啊，登陆，沿着冰川的融水河向上走，啊，会经过一段非常崎岖的路。这为什么这么崎岖呢？因为冰川把大量的碎石，我们管叫冰砌物啊，它侵蚀出来的碎石块堆到冰川的前缘， 嗯， 所以呢，我们会走一段崎岖的路，登上高高的冰砌堆，也就是那个大碎石堆，嗯。这个过程并不是枯燥无趣的， 嗯， 因为在冰川侵蚀出来的碎石堆中，往往会找到非常漂亮的植物化石，或者是古代的动物化石，一般是海洋生物，比如说贝壳的化石啊，比如说这个。菊石的化石、剑石的化石都有可能， 但是我们是只能看看吧，能带走吗？不能带走。 北极的一草一木啊，一石啊，都不能带走。 摸可以摸吗？ 可以去近距离的观察，可以拿起来看一看， 再放回去， 然后再放回原处。 嗯。 往往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一个石壁呢，啊，都是植物化石啊。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森林一样， 嗯， 啊，上层是针叶树啊，中层是阔叶树，下面是蕨类植物，是啊草本植物， 嗯， 啊，可以看出，在大约6500万年以前的时候啊，这片群岛的平均温度，年平均温度呢在-10度左右啊，还是比较温暖的， 嗯， 啊。我们找到的化石啊，取决于这个冰川侵蚀的地层是古生代的还是新生代的。 如果是古生代的话，可能是海洋动物化石；如果是新生代的，可能是植物化石。 嗯， 再往上走就可以看到洁白的冰舌了啊，冰川的一个部分叫冰舌，舌头的舌啊。 嗯， 冰斗是冰川发育的地方，像一个簸箕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冰雪。当这个簸箕盛不下了，容量有限了。它就会溢出来，形成一条冰舌向下游运动。 嗯， 我们踩在冰舌上，就是踩在厚厚的冰川冰上了。 我可以理解为踩在滑梯上了吗？ 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穿冰爪啊，使你的这个脚不见啊不被打滑啊。 嗯嗯， 我们穿上冰爪就可以在冰川冰上啊走路了。在冰川冰上呢，会有蓝色的夏季绒狐，因为呢，夏季的时候呢，气温比较高，冰舌表面会有一部分融化掉，在冰川表面形成一个静止的蓝色的漂亮的水池，我们在观赏冰川绒狐的同时，一路向上，还可以到冰川发源的地方大冰斗里面去看一看。四周都是洁白的冰川冰，冰川冰以上是黑色的崖壁，色彩非常的分明。 嗯，我听上去这趟旅行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不要让他们在了解大自然的时候只是从书本上了解，应该真的让他们有机会看一看，可以感受一下， 那就更好了。 嗯， 因为在我们做轻探险的季节呢，一般是6到8月份。 嗯， 这个时候呢，斯瓦尔巴群岛的平均气温在0度到-7度之间。 嗯， 还是比较温暖的。 嗯， 适合我们的小朋友在那里科学的学习。 嗯，哎，特别不舍得走。最后能不能请段老师给我们再简单做一个培训？因为有很多的，无论是家长朋友们还是小朋友们，都希望有机会到北极啊，参加一个轻探险之旅，去真正的去认识北极大自然的风光。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很多的原则，很多的规则是不能破的，所以在这儿要再警告提示大家一下， 极地无小事。 嗯， 我们只要记住一点就可以了。在极地旅行一定要做到两个字，听话。听谁的话？一定要听你周边向导探险队员安保人员他们的话，保护好你周边的生态环境。 嗯，就是听指挥呗。 对，服从命令， 服从命令， 让干什么做什么。 对， 你的生命就是绝对的安全。 我相信每一位朋友，如果是站在甲板上看到眼前这种震撼的风光和景色的时候，一定会感慨大自然的这种魅力。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加应该把这个保护环境这个意识提上来。只有每个人都管好自己，保护好我们身边的环境，才能让我们的地球家园更加长久下去。 到北极去呢，是一次学习之旅，相信你的极地之旅，从呵护它、保护它、保护我们的地球开始。 请您只是路过。 对，带走的只有照片， 对， 留下的只有脚印。 段旭老师最近出了一本书啊，叫《斯瓦尔巴密码》，其实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在解读斯瓦尔巴群岛的秘密。 以前呢，这本书想叫《北极全看见》，其实呢就是想带大家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这里的动物、植物、冰川、地貌，让大家知道我们看到的都是些什么。不能这是鸟，那个也是鸟啊。 嗯， 这样的话就对不起北极这么好的地方了。 所以如果您想更加了解北极，了解大自然，您可以继续翻开这本书，跟着段老师的步伐一起探寻斯瓦尔巴的密码。当然我们最希望的还是有机会的话，您真的坐上探险船到斯瓦尔巴群岛，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眼前的一切。好，那最后呢，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再次感谢段旭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大家。 我是苗山，希望您接着往下听。 北极雪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